點解你哋成日講啲嘢，另外由天堂去翻地獄？ 花生同啤酒其實好夾，點解咧？ 好發脹喎，我覺得。 唔係啊，花生咧係一種魔力咧，令到你隱藏嗰啲偏執狂咧發酵出嚟，你會不停係剝，係咁剝，係咁剝，係唔停。 係你知唔知嗰條牛肚係多到我初條第三條牛肚絲已經係你覺得好安慰啦，幾蚊都買翻。 係。 哇，十幾廿條啊，大佬！你知唔知啊？嗰個長度係長過麻雀少少咯。 嗰啲咪舉藥 嚟 啊？ 舉藥。咁 但係好少見茶餐廳食嘅即食面咧，我好憎佢啲師傅好有心機咁整到面，一定要 hea 掉個面落去嗰、那個罩呢度，喺個喺個熱水度咁搓出，喺度碌兩下，咁一嘢倒出嚟， 個面一定係咁煮，一定係咁煮， 唔可以多加一分鐘， 係唔可以 快入啲嘅， 落明火嚟煮嘅，唔得㗎，一定 要 火，因為本身伊面嚟， 係 啦， 爛㗎會， 因為伊面嚟㗎嘛，本身個福字面底，一煮得耐就淋得好緊要，淋得好緊要就 唔乖喎，唔係講少喎， 你攞出嚟嗰個。我都覺得你攞得 好， 可以搞， 係好似，真係好似。 有忌廉味定係淨係粟米味？ 嗯， 定係 奶味？ 奶味。 面界別應該最經典就係我哋嘅攞攞攞攞得好掂嗰個咧，贏多咯。係 啊，贏多咯。 而家咧就唱翻高德嗰只。哦，攞面， 咁子 包就食完咯。 咁嘅咩？ 我哋要買咗五樣嘢，中國嘅咧係有四樣嘢。茶妹， 經一 遲啲瞓。 星期四晚有食唔食？ 星期五晚足球頻道，現在開始。 好啦，翻嚟第二节嘅足球频道啦，咁啊，我哋继续就睇先答下嘢先啦。第一咧就头先读咗个网友嘅，因为我哋会回应啦。第首先问咗阿 Dick 先，阿 Wesley 就话点啊？点解 Reggie 先会搬屋？点解？系咪同阿佐敦一齐做新嘅频道？你咪梗系揾你答下啦。 系，因为张租约嗰阵时已经知道啦。其实呢，我哋呢度叫国家大厦啦，喺楼下度啦。咁啊，佢成栋 building 会重建啊，佢又唔系拆， 系地产霸权啦，都系。 佢呢度独立啊嘛，国家大厦呢个国家独立啊。 因为总之佢哋就系重建晒啦，因为呢栋嘢都成四十几超过四十年楼嚟，咁所以所有都要重建啦。咁所以就我哋就要搬啦，咁啊搵咗新斗啦，咁啊都喺湾仔附近隔一条街嘅啫，就系咁解咯。系啊， 咁正常嘅，系咪？ 哦，富士山邻近富士山， 我又想讲嗰个发达大计，我哋 郊野公园都起楼啦，系咪先？咁我哋呢度都当然要重建啦， 系啦。 唔系有网友捐钱嘅，咪搬去富士山咯。 咁我哋都系搬翻湾仔嘅，其实可以透露下啦，都系喺翻湾仔啦。咁啊， 过海对于几位嚟讲都系一个困难嚟嘅。 好啦，搬定咗先再讲啦。咁总之就系做埋今晚嘅足球频道咧，咁啊。Reggie 先就搬屋啦，咁 系啊，收台啊，今晚真系可能要有个仪式啊，睇下有冇啦。 哦，咁啊，睇下点先啦。 系啦， 咁啊，直播咧就睇翻 Ustream 啊 ，Twitch 啊，我哋 系。 咁啊，好啦，翻嚟咧，我哋继续讲下未讲完嘅世界杯嘅国家队啊。我哋就头先讲话仲有一组啊 ，H 组，先讲英格兰，因为我哋有网友头先阿 Steven 都读咗 Ivan 1127，咁啊，讲下英格兰嘅睇法啦。嗱，目前个形势。有冇形勢可以 說？有英格蘭就榜首嘅， 係 十六分，咁就兩即係。而其實全部都打咗八輪，打 係啦， 係啦。烏克蘭咧就十五分第第二，就係黑山咧就同分都係十五分，就排第三。咁啊得失球少幾球啦，咁樣第四位就波蘭啦，十三分。咁跟住就摩爾多瓦同聖馬利諾就包尾啦。係 啊，咁啊拉斯嘅最後嘅兩輪賽事，其實英格蘭就都係硬嘢， 硬嘢嚟㗎。 一場對咩啊？ 黑山一場對波蘭， 主場對黑山。 兩場都主場 ，哦，咁啊好啲，咁啊好啲，咁啊一場就係啦，咁啊對黑山同對波蘭，咁啊基本上就帳面睇就即係冇乜失分嘅。 但係烏克蘭咧就有一場係對魚腩嘅，咁所以咧其實兩場英格蘭咧都係一定要贏， 係 咁啊但係咧就頭先阿傑斯有講啦，話英格蘭個主席就話2022年就捧世界盃啊嘛， 係， 但係。大家有個評述員咧睇完，即係當地英格蘭， 全部 一睇完嗰場對烏蘭呢場波啊， 係 3022年都未有贏到。 3022，OK， 3022都好啊。 咁其實甚至乎 係要有個期限都好， 甚至乎係 唔係一萬年， 大佬。 好似係我唔記得咗係咪費電南定係邊個咧？就即係自己英格蘭嘅球員咧，都走出嚟就係抨擊關於係太多。 唔係你可以其實幾得意，我都曾經想講就係阿 Great Die 即係新嘅主席嗰個言。2022年，今年2013啦，咁你即係10年後啦，你要咁樣科學少少去諗，我哋科學發展觀嚟㗎嘛，咁我哋要諗下啦，首先就係你審下而家嗰啲21、22歲先，有啲咩球員先？阿張山啦，張伯倫啦， 韋舒亞啦， 韋舒亞哥魯卡啦，韋舒亞啦 ，Cavery 啊 ，Cavery 打應該就 係 Cavery 問啦， 我哋唔好講 問啦，唔係數一數有冇龍門先？ 龍門租卡都應該仲租卡而家幾多歲啊？租下都23， 唔緊要。斯文打到40， 唔係得啦，冇問題。係六門係可以打嘅，租下有機會嘅。 十年後都係30幾啫。 仲有仲有和仔啊，和仔2022年仲有冇咁快啊？ 嗱嗱，香港個和仔就打30幾40歲嘅， 唔係咁啊， 朱麗教都打到30幾啦。 和仔2022年咧就應該係打緊中場噶啦， 哦， 即係企喺度。 你肯定打到。 可能有愛華頓嗰件咧，巴克利啊， 係啦，呢個 應該有機會啦。 2022年嗱問題就係咩咧？嗱，我睇翻成隊，因為冠軍組合先，因為冠軍組合你應該2022年嘅時候就會有一啲。23歲 可以有史努力治啦，可以有韋碧克啦， 唔係我講緊， 唔係佢數 嘅時嘅2022，你要有一啲22、23歲新務嘅嘢， 係 即係話今時今日11、12歲嘅 有。碧咸个仔， 碧咸个仔， 诶 ，join 咗阿仙奴， 诶，阿仙奴 拆嚟嘅呢？喂，唔系佢个仔，阿佢仔，佢 唔系，嗱呢件好事，阿仙奴机会多啊，大哥， 布罗克林系大仔啊， 嗰个 细仔，第二 个系死硬阿基等嚟噶，讲明先啊，嗰个真系从来冇中意过曼联，佢一出世就已经滴住阿仙奴嘅血嘅， 啱，做得好， 系啦， 唔系，即系要讲机会都多啲，阿仙奴， 我头先想讲嘅就系话11、12歲今时今日 ，OK。Potential player 英格蘭，我估計佢係有嘅，但係個問題喺邊度咧？ 有冇咁多機會磨練？ 上一兩集我哋都 好多集都講過噶啦， 就係講緊嗰個英超聯嗰個問題啦。咁你睇下嗱，你睇翻英超嗰個最近都有個數據，就係英超已經今年踏入第20年。OK， 1992至93年嗰屆咧。土炮咧大約有 69%， 咁佢十年之後，即係講緊2002、2003咧，已經跌到唔夠40%，係39%。今屆再創新低，但係今屆係32%， 32%， 即係話俾你聽乜嘢咧？你做一個英格蘭嘅國家隊，即係學神咁樣，佢只係可以喺100個球員裏面咧。即32個係俾佢揀嘅啫，咁呢個問題就係話你去到有過多10年咯，2022究竟英超會發展到點咧？嗱，我哋就要 估。唔緊要嘅，英冠嗰啲有咪得咯。 咁我照計，我哋都係大好友嚟啊！我哋覺得2022年嘅時候，即係連月球呢度嗰啲人都睇英超㗎啦，係咪先？好撚犀利個英超已經係全世界嘅球員都集中曬呢度。 唔使擔心啦， 可能得翻10% 嘅英格蘭球員。 唔使擔心嘅啫，去中國揾，去中超揾，唉，中超揾你得啦。 唔知啊，佢真係唔知啊。可能中超應該發展得幾好。 係啦係啦， 嗰陣時候應該好勁。咁所以你問題就係話，即係有冇年青球員咧？呢個就係。呢個禮拜其實成個禮拜喺英格蘭咧都係討論緊呢個問題，因為退下特別就係大家我哋又要再解釋一下啦，即係英格蘭人就係話：喂，大佬，我唔覺得自己隊波打附加賽㗎嘛， 打附加賽就冧樓㗎嘛，同埋打附加賽外隊波係會輸㗎嘛，大佬外隊波外隊受得壓㗎嘛， 你下邊 譬如話 你睇今屆附加賽 加時射十二碼 哦衰緊㗎啦，唔使諗， 你對住 邊有邊有 一隊你都會輸㗎係咪先？ 射十二碼我未見過英格蘭射贏過啊！ 佢對如果佢抽到希臘有機會射十二碼贏， 輸埋啦，唔係喎， 即係當好似踢烏克蘭 係啦，鬥手 鬥手 兩隊鬥， 你最後射十二碼咪又 係輸。 屌，系咪先？咁所以大家 嗱嗱，唔系，我觉得有机会有一队葡萄牙， 葡萄牙点解咧？ 哦， 香港咯，英格兰对葡萄牙唔好 系 ，record 全输啊！ 笑讲真先， 认真咯，我觉得对葡萄牙唔系， 我从来都觉得 有机会借 有 葡萄牙， 有几队波咧就简直系英格兰嘅 天敌嚟噶，瑞 巴西啊，瑞典我都未必讲，系巴西葡萄牙，我觉得，因为你 hold 住大部分 possession 踢波咧，就英格兰就好大镬。 咁但系啲人。 系啊，咁啊，葡萄牙射十二碼都贏過英格蘭啦、啊。 歐洲區， 歐洲國家杯啊， 歐洲嗱、啊，歐洲區你問我咧，天敵係咩咧？一隊係瑞典，一隊係烏克蘭，一隊係克羅地亞，一隊係葡萄牙。但 係 咧，英格蘭咧有啲嘢咧係食緊嘅。 而家仲要數埋黑山啊！ 唔係，英格蘭食緊嘅係咩咧？斯洛文尼亞嗰扎、奧地利啊、匈牙利嗰啲就會贏嘅。 唔係，其實咧 係啦，即係咁多年個個路 呢啲都叫強隊啊！食下呢啲。 即系的数嗰扎呢，我突然间觉得都几。 我搵紧系咪有边度系第二啊？ 我心伤意思咧，即系我哋，譬如我同杰斯啲比较，即系啲比较资深啲嘅球迷咧，以往英格兰嘅宿敌系咩啊？ 巴西啊， 德 国啊，屌你咯！ 哇，但系而家去到而家， 巴西啊，阿根廷啊嗰啲噶嘛。 而家同我讲黑山啊，瑞典啊，葡萄牙， 即系有一日我。棺材冚蓋呢，即係如果大家嚟參加我個喪禮呢，記住提一提，就係、是、即係你阿傑斯一世人有咩遺憾呢，就我睇咁耐波仍然都睇唔到英格蘭碰 唔係呢樣嘢呢，我會覺得我 死咗， 我同你嗱聽我先，我同你覺得同一樣嘅，英格蘭可以攞到世界盃等於共產黨平反六四，一撚樣冇可能發生嘅，我覺得係啊！你諗下， 你仲噏得大過我。我本來就想同阿 Craydie 講，我即係本來想 send 個 message，send 個 email 過去俾佢。喂，我真係如果你嗰隊波2022年攞世界盃，我切，我真係切，我真喂懷念嗰時候我都五十幾歲啦，條章都冇用，我真係切咗條章佢。如果你嗱你攞到，我真係開心啊！我真係整舉辦一個切章大典。到時 近廿年最近，你話唔好攞世界盃啦，有機會行入四強就係06嗰屆啫。 咩啊？九零啊，06。 即係你話九撇除90啦，06嗰代咧就最有機會行嘅，但係八強2-1輸俾巴西。 嗰位仲有你會睇到 唔係啊嘛？ 唔係啊咩啊？ 九六啦最多。 阿 Bobby Robson 教嗰屆嘛。 九零咯。 強咯，咪 九零咯。 咪咯， 嗰屆先 真係細 啦。 你睇嗰屆嗰隊。 我睇就似啊， 先叫做波啫嘛，之後嗰啲邊係啫？ 糊糊碌碌贏比利時，就加時贏黑麥狼，跟住去到四強咧，哇！真係好似贏緊 個，係啊， 好狠似， 係啊，加斯居尼嗰屆就似啊，有冇連利加咧？ 咪咯， 咪先仲有班尼斯有冇啊？嗰屆 有嘅，不嬲都有， 係咪啊？ 冇班尼斯， 唔係班尼斯好似冇啦，嗰屆都冇啦。系啊，我唔噏 皮亞斯啊，嗰啲斯文啊、 華道啊嗰啲啊， 粒粉啊嗰扎啦。 咁即係你同埋你睇到日落西山，即係我未講完就係你睇，如果你係十年後，喂你幻想一下，接近30歲出頭嘅和仔、張山、韋舒啊呢啲邊度踢得㗎，大佬係咪先？已經即係你會，你明唔明啊？你相對比翻起，喂。30多歲嘅謝拉齊，或者仲有30多歲嘅林伯特，佢可能仲要削啲，即係如果我自己咁估，咁所以我覺得就喂真係好問邊。 我哋其實 你望下你望下今屆嘅世青嘅西班牙， 係咯，你見到 U17，你睇U17你明㗎啦， 你就明啦。 你睇你其實大家早幾集講過㗎啦。 家長，你提起我，喂，2022年艾簡達拿做隊長啊，喂，嗰隊西班牙仲有邊啊？伊斯高啦， 係咯， 喂，仲喺度踢緊，嚇嚇死你啊，係咪先？真係，即係又繼續有新嘅沙維啊、恩尼斯達佢啲接班人啊，一樣又喺度。但係你英格蘭做乜撚嘢咧？個問題都係我哋講嚟講嘅就係你冇出場機會俾 B 球。我舉一個例子，其實就大家都可能會明，不過未必會明啊，就係話 大家仲記得恩斯，恩斯個仔而家喺英冠嘅哈茨踢緊啦。喂，你每個禮拜睇到佢，佢好有 potential 嘅。佢喺個英冠度一個可以爆幾個，佢唔係沙下嗰只，佢真係可以爆入去射埋入埋嘅，即係成日打呢波。喂，佢冇理由今屆一隊英超都冇人睺佢啊！你係嗰啲咁嘅諾域治啊、修咸頓啊乜啦咩咩富咸嗰啲，喂，俾個位佢都冇，佢仍然係喺黑池度踢緊。你就知道嗰個英超即係幾即係幾 cool 啊！對啲新進嘅英格蘭球員，你淨係冇機會俾你去到最高嘅層次度。 我諗咁多年最比較提攜啲年青人嘅，一係阿士東維拉，一係就韋斯咸啊。即係你再數落去，出得多啲後生仔都係叫阿仙奴啦。 咁嘅就係話你見到譬如話，喂，你見到有啲球隊，新特蘭呢啲，喂，買幾多人啊？ 係啊， 係咪先？你買咁多年，我哋都唔識嘅人翻嚟，你都唔俾機會俾嗰啲英格蘭球員。咁你又知道，咁呢個點解呢？個原因呢、這個其實阿 Grey Dye 都有講㗎，就係喂，你而家嗰個非去本土化，即係而家要講本土化呢樣嘢，真係即係去本土化呢樣嘢嚴重到唔係去球員度啊，老細又係唔係本土，跟住然之後教練又唔係本土，成個團隊又唔係本土，冇人理㗎嘛。喂，即係你訓練英格蘭球員，喂，唔係我摩連奴嘅責任啊，大佬，係咪先？我要贏波同老細交代，即係話知你死，再咩賠啊之類之類。咁所以你見到英格蘭 冇咗佢個 mission 啦，對波即係球隊嘅 mission 係唔知道有邊。 係啊，即係其實你好少可會見到咧，即係英格蘭打完兩輪嘅世界盃外圍賽，喂，佢爬翻上第一位喎。但係成個國家好似死老豆咁樣，即係冇人讚過對波，咁大家心中有數。你4-0贏一隊摩爾多啊，有撚用咩？跟住你然之後嗰場0-0和呢個烏克蘭，係睇到你喺度咬老本，睇住呢分，求其攞一分頂埋佢算數，即係連贏嘅心又冇啦。仲有就係、是、仲有就係、是、譬如好多嘢，仲有就係、是、你英超只係啱啱開裂啦、 啊， 打咗三周 已經冇七個， 七勞八傷。仲同我講六月份你要走去踢世界盃， 唔 係真係出 手啊！十月剩翻幾個先啦，而家睇咗。 即係其實我講緊下年六月啊，你話走去踢世界盃。你真係揾阿恩斯個仔去踢咩？係咪先？真係搞唔掂㗎嘛！ 咪仲有個好我大膽假設啦，即係嗰場波下一輪就係烏克蘭對波蘭，英格蘭就要對黑山。咁啊，擺明英格蘭知道拉屎場烏克蘭對聖馬利諾攞緊啦三分。咁即係話其實呢兩場波佢係一定要贏曬，因為咧係根本係出唔到線。咁你 佢唔穩㗎。 下一場對黑山，烏克蘭如果入波先，屌你咁，或者係英格蘭對知道烏克蘭入波先，咁你英格蘭點咧？ 震啦、啊！ 震撚曬㗎喎！拉屎場一 質素又差， 拉屎一場一樣喎。屌你乜！佢如果烏克蘭係贏或者和嘅時候，屌撲街啦！拉屎場對波蘭，嗰邊入波啊撲街啦！啲心理質素咧，其實真係擔心佢哋真係頂唔撚住，兩場係真係可唔可以贏曬？呢個真係好大疑問。 嗱，我哋答下 Ivan 啦，因為我講咁耐都好似冇乜點答下 Ivan 嘅嘢啦。咁 Ivan 就話頭先就話咩啊？佢話就嗱第一點佢就話前鋒阿林拔就同成支球隊根本就格格不入，完全 hold 唔到個波。嗱呢個咧好簡單答你， 係 啊，唔需要你阿林拔，你講嘅係啱嘅。阿林拔嗰個問題真係咧， 因為根本最後唔會用佢嘛。 佢同阿林拔啱相反，佢 hold 唔撚到個波嘅。咁所以嗰場對特別睇到對烏克蘭嗰場波係好撚大鑊嘅。咁但係你唔使預佢嘅，基本上即係 Lambert 係唔係嗰班咁，而家叫臨危受命啦。呢、如果你有睇曬兩場嘅就，喂對摩爾多亞嗰場都還好啲就咩？你隔離仲有 竟然有人咁有勇氣睇曬， 卡拍傍住佢。咁你好死唔死對摩爾多亞嗰場，韋碧卡攞埋黃牌要停賽。咁佢對到 Ukraine 嗰場咧，你即係你仲可以有少理由去解釋學神要踢到咁消極嘅，因為你真係冇曬人，你真係完全冇曬人，傷都係傷，跟住然之後爆頭嗰個又話爆頭，跟住之後停賽嘅又停賽。總之就大家都不負責任。 但 係先要， 但係我想講，但我想講，史力智冇傷。 指導力字 又冇傷， 又出嚟，我話咗㗎啦，呢啲咁嘅死利撚講咗㗎啦。 哇，咁撚樣啊！想當年老費咪又係咁撚樣，屌！ 唔係即係都大佬外都冇啲愛國情操嘅，咁啊唔講啦。咁但係 Lambert 其實唔使講咁多嘅，一句講曬呢個唔使。 下場唔關事， 佢 有翻韋碧克， 佢係愛嚟頂嘅啫，愛嚟撳腳嘅啫。你冇人揾到冇人先揾佢啫，你唔好預 即係叫做攞翻兩頂嘅好啦， 即係派一派 咁樣啦。 咁佢就話咩都唔知點進攻啊，中場都係老問題，點解一定要出雙突？唉。唔好提呢啲伤， 唔系你唔出 呢、這个十年嚟嘅问题， 伤系受伤。 其实唔系嘅，呢两个爱嚟顶住嘅啫嘛，大佬啊，唔系屌佢两个，咪屌个领队咯，简单啫嘛，讲咁耐大家仲唔知？ 系啦，同埋都系嗰句啦，即系你话上一场 唔系咁，但系 对乌克兰咁计冇得讲嘅，成场波系一定要咁样打。第一冇人，第二你摆双突嘅原因就系、是、OK， 你话唔知道边个去攻。基本上个 order 就系成队波要守， 仲有双突爱国， 系 你最爱国就双突， 唔系亦都老实讲，你揾双突掟住个中场，大家都知道成个中场瘫痪噶啦。但系唯一嘅就系唔好俾佢过中场，有冇？其实系咁呢样嘢。 点解我话心伤咧？我真系好记得我系啱啱当年做呢个咧波证不分嘅时候， 06咯， 乜嘢年代嗰阵时？十年咧，差唔多，即系咁样眨下眼，好似寻日发生嘅事。我哋哇！林柏特加謝拉特， 無 敵國仲攞世界盃冠軍， 嗰時仲有咩咧？右邊碧咸啊， 打到依家十年， 左邊都係冇人， 我都諗唔起。 左邊好多謝拉特打左邊，史高斯，史高斯就開心曬林柏特嘛。 我諗啊，喂諗下，你知十年真係諗唔到雙特打嗰場好波俾我哋睇啊！即係冇啊！我印象中真係完全係冇嘅。 挨打我咯，永遠踢得好少少就係。 唔係有一場，算啦，唔係有一場會答你嘅復仇嘅嗰場，主場友誼賽 對香港係嘛？ 對德國贏5-1嗰場。 友誼賽有鬼用咩？ 即係咁有贏5-1嗰場咩？嗰場好似冇雙突嘅喎。 奧運 嗰次就冇林柏特、謝拉特。 嗱你又冇丟頭，你又丟住 Steven 啊？我想 Steven， 但係我想講嘅就係雙突嘅問題，頭先阿傑斯都講咗啦，但係我就覺得好奇怪嘅呢場波咧。賽後有啲報道咧都有講嘅，呢場波好少有地位，近呢五年以嚟咧，好少係一個曼聯球員都冇，同埋好係好奇怪 咩後備上陣有 咯 ，starting 冇 ，starting 冇嘅，但係同埋上一場咧，其實或者近幾場波咧，其實卡維克係打得好好嘅，但係唔知點解呢場波咧係都要出雙突，再加個韋舒亞，其實中間咧係即係點講啊，斷攬斷得係好撚緊要。我係完全明確實，即係就算佢賽後咧，仲要喺度撐。其實我覺得呢個問題咧，我反而認同 Ivan 咧係呢個雙突嘅問題冇可能再發生嘅，但佢都仲係要咁樣做，佢真係戇鳩啊！ 我真係覺得其實斷攬正常嘅英格蘭嘅中場，睇咁多年大家都知。 我想回應翻阿 Steven 講嘅咧，就係、是。你點樣唔中意曼聯都好，卡域克喺英格蘭 係應該要出嘅， 有用 嘅，係有用嘅， 真係慘啊！啲好波人太少啊嘛， 事實上 有用 嘅，事實上 都 明就係上屆裏邊其實係卡域克係受到甚至乎好多對其他球隊，包括阿仙奴，係 讚賞， 而家都讚嘅。所以其實而家最好嘅中場其實就係卡域克， 即係英格蘭剩啊， 有傷啊。唔係聽日我哋知道， 星期六又有傷， 係啦嗱，我聽日可以證明啊，史道力自家維加呢啲 有冇傷啦？ 有冇傷 嘅？愛國 嘅係啦，嗱咁啊，中場嘅話啦，中場線癱瘓，再講邊路啦，就係呢、這個用呢個詹士米拿嗰條友啊，得個衝字，每次都係衝到底線就出波，出到啊出唔到啊算， 有邊個 咁啱用㗎啦呢啲？ 點贏到人？唔係 ，Ivan 你講曬啦已經。 其實唔係，我覺得咧 嗰場啱用， 我覺得呢啲。打法咧先啱英格蘭用，你即係咪有條友跑落去出到啊出，中間有人冚埋去冚埋去啦，你 撞 慢慢，咪咯，你撞慢慢猜，你真係玩你自己有咩？ 我想問一個問題嘅，點解唔選卡路爾入去啊？ 因為傷咗啊， 卡路 爾都傷埋， 梗係啦。聽日你咪睇下鬼知啦，又 應該冇啊。佢話要唞到揭冬後嘅，唔係冇揭冬啊，即係聖過出年。 哇！屌， 曼聯啊，朗尼都正選啊，話俾你聽，真係都踢完曬世界盃啊！哇，個個都閂翻曬， 咩啊？開咗第三隻眼啊嘛， 咁啊，仲有最後一點講埋啦，佢同埋覺得卡希爾就未來就唔夠班，咁但係又冇人可以用。咁啊，中堅有冇人可以用咧？仲 熱刺嘅哥魯卡咯， 即係新武器嗰啲又係真係要俾 少 咯， 要啲時間， 即係可能自己球會 嗰啲啦。嗱，我覺得啊，雖然好多人都會屌我，我覺得。Smalling 是可以的 吓、啊，即系我 屌你咧！ 但系我真系要俾多少少时间佢咯， 我句啦， 我走就 O K 嘅， 得你中意啦。 标中是咩国家？ 爱啊呢啲嘢， 标中先格兰国家队家都系出过噶，打后备又系够冲噶嘛。 唔系整体总括一下啦，我头先讲好多，即系其实讲嚟讲去都系嗰三幅皮啦，即系可以俾学神拣嘅球员，每一次都系唔多嘅。 唔多。 第二就系话越临近去到世界杯，喂，你就会发觉呢队英格兰系更加冇希望嘅，因为嗰个本土聯賽啦，其實今屆有個其實大家都仲要留意，就係今屆嗰個英超嗰個 本土聯賽係更加激烈。 唔係最後呢個係咪一個藉口咧？對比英格蘭，我哋踢完嚟緊嘅世界盃就係知道點解咧？因為今屆咧可能唔係就係影響英格蘭一隊， 係 法國啦、西班牙啦， 係。 好多好多喺英超嘅球员噶，咁所以嗱，睇人哋嗰啲搞唔搞掂啊？如果人哋搞掂，咁你英格兰搞唔掂咧？咁啊，即系呢个其实都要留意啦。 唔系，咁但系你西班牙去得嗰啲，去得英超嗰啲 都系二线嚟嘅， 即系啲边缘啲啊，正选同后备中间。 皇马加巴塞， 法国其实多嘅都， 法国多噶， 多咯，法国多啲啦， 四五件都差唔多。 法国就真系 德国啦。 你差唔多嗱，你睇法国嗰条后防咧，差唔多全条都系英超嘅。 你睇德国仲好啦。 啊！德国又开始受影响啦，我系老少主力嚟噶， 唔系，但系咁你有补上嘅，有替补噶嘛？你德国嗰啲又真系唔系惊， 咁啊明嘅，唔系，同埋都系嗰句，英格兰真系太少球员噶， 系啊， 德国最重要都系阿奥斯尔啫，而家普鲁斯基同埋阿易萨加都系 边缘啦，边缘啦， 系啦，咁啊睇西班牙有二线， 系 影西班牙嗰啲都系啲正选介乎正选后备啦。 嗱，咁英格兰讲住咁多先啦， 系啦， 即系你点个再讲落去，佢都系唔会有希望噶啦，系咪先？我哋冇办法可以由冇希望讲到有希望。 唔系即系睇嘅，即系佢只要冇乜甩拖咧，即系赢到一场咧，其实就稳噶。 系咁啊，而家即系唔好讲咁多啦，出线先啦， 系啦， 即系最好就尽量避免踢附加赛。 冇啦，踢落附加赛佢系只要唔抽到啲，你即系可能你抽到啲冰岛嗰啲咪发咯。 我想答你啊，踢落附加赛四轮拣噶啦。 唔系，咁你咪博咗啲保加利亚、丹麦、匈牙利啊， 丹麦又系死嘅队， 克罗地亚嗰啲啦。 讲下另外一队啦，法国国家队啦，我唔知你有睇几多啦。呢队波又系令我谂，即系英格兰以外呢队波又系最多问题嘅一队波啦。首先就系话，喂。對波真係拆開就件件都好 世界級， 即係嗱，數下即係 係列貝利啦， 你淨係呢兩輪， 賓斯馬啦， 有球星啊嘛，列貝利有賓斯馬， 基奧特， 基奧特啦， 基奧特， 拿斯里， 哥 古夫。系嘛？ 高高夫啊，高高夫 冇入选啊。 当佢唔好净计呢两轮啦，你当佢都系 半粒星啊，半粒星啊。 罗力斯啦，仲有啲喺英超嘅 曼 城嘅奇列治啦， 艾夫纳 系啦，艾夫纳啦， 基乌奇啦，高斯安尼啦，塞纳啦，喂，呢啲全部即系仲有，其实仲有，譬如中场 卡保尔啦 ，PSG 嘅麦丢迪 啦， 仲有卡索卡比耶 啦。数数高啊！ 数到数完呢一节都数唔完，但系波含埋，即系又要再讲九十几年啦，即系都人我 但 系 发稿 即系听嗰啲，我唔知会点。自从冇咗斯丹，你真系你发呢条波， 咪就 系 冇粒斯丹咯，冇粒 唔系咁咪就系帕天尼之后就即系。未有斯丹之前就自從冇咗帕天尼之後啊，跟住冇咗斯丹之後，自從冇咗斯丹之後咯， 唔係呢條波 等咯，等下一個咯， 好神怪。踢兩輪啊，第一我哋頭先講過啦，冇即係揾唔到任何解釋嘅理由，即係會和咗交 好啦。 第二場波作下去白羅俄羅斯嗰場波，哇！嗰場波我嗰晚睇，後屘我都放棄咗睇英格蘭啊，跟住睇法國啦，哇！幾鬼刺激啊，輸 白羅俄羅斯啊！ 两度落后啊，法国白俄1-0领先，咁啊，跟住列贝利又追翻1-1，跟住然之后2-1领先，列贝利又追翻2-2，跟住换个拿斯利落嚟先可以3-2，打到70几分钟先可以搏得开嗰个战局，跟住之后 Proper 就埋斋就4-2。但系你睇到队波咧，哇！嗰个进攻模式之立罗咧，啲人失到咧，只要同埋咧，你已经系好多场波去证实咧。而家呢一队法国队咧，如果你对住，即系譬如话，如果你人手对住佢，你打密集咧， 佢幾乎幾乎係冇扶㗎。 即係你俾佢攻先。 俾佢攻有佢攻。 咁啊領嘢咁發覺領嘢。 你即係你譬如話而家嘅你而家搵個Playmaker, 咁呢代就要搵到佢嘅 Fabiana 啦。咁你貝利係你一定要靠佢食糊， 係啊， 佢喺側擊嗰邊食， 佢基本上 你中間派牌嗰度咧就真係即 係 即係頭都赤埋嘅，啲走位又少啦，隊波失車失得好犀利啦，呢隊波真係係好難。 喂，但係我想講咧、啊，其實呢一隊咧，即係打呢個外圍賽，自從打完西班牙嗰兩場之後咧，其實成隊波真係冇心打落去。 冇心打落去啊！ 我反而想， 其實你會咁樣講啦，其實你會漏咗一個因素啦，係其他國家隊冇啦，就係、是其實最近咧，即係法國有本雜誌叫 So Food 噶嘛 ，So Food 曾經有一期咧有個標題係好有趣嘅，就係點解我哋啲法國人咁撚憎我哋自己隊國家隊？咁佢講嘅憎係乜嘢咧？就係、是、話。你法國有個特色噶嘛？你可以由簡東拿嗰陣時數起，即係話咩咧？法國足總係有鋪癮咧，成鳩日停啲球員賽噶嘛，停到好嚴下噶嘛。我哋可以數幾鑊，可以數幾鑊噶。嗱，簡東拿停過啦，因為佢嗰陣時鬧啊 ，Mitch 嗰個咩啊 ，Michelle 啊，個安里 Michelle 嗰個咧，八十年代嗰陣時要數到。 係 啊，簡東拿經歷過四個領隊啊，數俾你聽，我睇數唔數到啦。安里 Michelle 佢鬧過佢，跟住然之後法國足總停佢，停咗成。停咗成年到啦，咁跟住之後嗰個 Michelle 後屘咧就90年世界盃佢帶唔到法國國家隊， 俾人炒咗， 執咗就炒咗，跟住邊個上場咧？帕天尼就用翻呢個 簡東拿嘅， 咁跟住然之後嗱，帕天尼咧就又帶領法國國家隊94年美國世界盃 搞掂咯， 又窩咗， 係窩咗， 啊窩咗 94嘅，係跟住又炒埋邊個記唔記得？ 星座小王子 邊個？ 唔係未到 有 98攞世界盃， 八攞世界盃， 哇！ 未到九八攞世界盃， 96 天尼炒完到邊個咧？大家好熟嘅。侯利亞啊嘛， 哦， 侯利亞做過噶嘛，跟住九六年歐洲國家杯就又窩埋嘅，窩埋之後咧，跟住咧就換領隊，就換積基特啦， 積基特就 搞掂八球攞， 積基特咧就讀積基特咧就唔用呢、這個，就堅持唔用簡東拿，同埋邊個拿？仲有一個 真路拿， 真路拿，兩個阿拿都唔用。咁然之後跟住嗰時咧，就出新一代嘅法國國家隊啦。 係啦，迪金斯啊， 佐卡夫， 邊個？ 佐卡夫， 係 迪金斯三隻，查斯古特、 西里亞， 係啊，查斯古特、亨里、維托特，全部喺曬 度啦。 仲有防守中場係啊，係喺仲 迪金斯咯， 喺車仔度嘅 迪金斯， 比泰。 阿仙奴， 所以咧，嗱，首先我哋講翻停賽啦，揀兩個阿拿嗰啲停賽已經有傳統， 好長 啦。跟住到嗱，再數近啲，梗係上屆世界盃啊，就係杜梅利斯啦，即係阿 星座小王子 罷粗事件， 安力加搞出嚟嗰鑊， 係 咁然之後，安力 天年甚廣啊， 艾夫拿停賽啊，列貝里有份停賽啊嘛，記唔記得？咁即係有煲停賽癮嘅喎，好啲球員停撚曬。 唔係咁你就係性格巨星有革命基因咯，佢個民族 即係有法國大革命嘅基因。咁你譬如話你而家嗱，你去到2012年，其實仲有一單嘅喎，而家都仲未完喎嗰單，就係、是、呢個巴唔係聖呢、這個法國 U21 國家隊巴黎夜總會事件啊！ 哇 有啲好 哇 Midnight Paris 喎，佢係 有阿麥維納，而家去咗呢個魯賓卡山啦，去咗俄超啦，仲有踢過利記青訓嗰個邊個啊？麥雲加嗰個踢過下英超噶。又去埋魯賓卡山啦，仲有而家喺皇家蘇斯達，我哋嗰時贊早嗰排贊過嗰個基列士文，嗰啲全部停緊賽㗎，仲有一個喺應該係 AC 米蘭嘅 Lian 嗰陣，就一齊去夜總會。咁你去夜總會，男人去夜總會都講過啦，好正常。又停年紀， 呢個係情迷午夜巴黎。 喂，你知咩講？ 啊！ 好嘢， 你 上翻嚟哥， 繼續啦。 喂，我頭先講緊嗰四五件，係可以而家係擺得落去大國腳噶啦。咁當然啦，嗱呢幾件咧。講埋先，停到去2013年12月嘅啫，即係話有機會踢世界盃嘅。 咁但係問題就係你都要夾㗎大佬。咁你譬如你頭先我講嗰啲名字，喂有啲真係可以擺個法國國家隊用喎，譬如你喺黃蘇嘅基利士文。 係啊， 喂而家就係少呢啲咁嘅創造性嘅球員，或者係咪即係可以考慮一下抌撚咗件 芬 斯馬啦， 屌 你老尾整翻個新組合出嚟啦，睇下含唔含得個新組合。譬如你用 Giroud 嗰啲，譬如你叫 Giroud， 我又再講，仲辛苦過喺阿仙奴，即係踢國家隊，你發覺冇人俾波佢啊！左邊係列貝利，即係當個即正，你只要列貝利啲刀疤佬你踢波㗎啦。即係大佬，你而家喺呢個拜仁，你仲有件哥迪奧拿鎮得住佢啊？因為你好明好清楚㗎，刀疤佬知道，如果我獨食，哥迪奧拿真係唔俾我踢㗎嘛。喂，嗰件啊，咁但係你喺你國家隊，你迪根斯係什麼撚啊？係咪先？ 你唔撚俾佢踢，你撲街㗎啦！ 我獨食你要俾我踢，我唔獨食你要俾我踢㗎啦！ 你唔俾我踢，你咪 撲撚下你嗰個字碌咧，右邊係邊個踢㗎？右邊我唔係好記得喎。右邊係，總之冇乜人交波㗎。咁你我都講過啦，字碌。是真的需要被有人俾波佢噶嘛？咁嗰啲波咧，你要發覺好神奇嘅喎、哦，成日咧嗱，側擊兩邊，你一拉開側擊俾兩邊，嗰兩個自爆嘅。跟住然之後咧，好啦，如果唔係咧，你係採取喺中間 Matilda 或者阿 Rebuna 嗰啲俾波咧，佢全部喺個中場度將個波後球奇奇就 四五十碼， 屌你老母，你掉入去，喂！你世界級中鋒都冇撚用啦！屌你大佬，你一掉入去背住龍門，跟住然之後跟住對方幾個後衞埋嚟冚爆你啦！咁你即係嗰個進攻模式近乎冇啊！咁所以我首先想講嘅就係咩？法國國家隊就會比其他國家隊更複雜，就係佢多咗一個停賽因素啊！即係佢大佬隨每一個階段佢攬埋呢個十件八件喺度停賽，全部都係自己個足仲罰嘅喎，咁撚得意啊！所以嗰陣時蘇夫就有一個問題就是。點解係咪有仇嘅咧？我哋對國家隊好足重，即係好得意啊！呢個係 我諗係呢個即係嗰個種紀律性同佢嗰個人嘅性格，即係你 法國人， 你廿幾三十個性格巨星，跟住你要佢。讲纪律咁咪濑嘢咯。 我想讲一点嘅，即系唔抢太耐啦。咁但系我觉得有杜米利治到白兰斯到迪根斯，大家头先讲咗有啲问题，譬如系停赛啦，或者头先阿迪讲咗系冇咗斯丹啦呢啲咁嘅问题啦。但系其实我觉得三个领队啊，而家三个领队最大嘅问题就系、到底法国打乜捻嘢咧？ 系啊， 三个领队一齐 都讲唔到嘅。 即系你之前譬如话上剛啱啱過去嗰歐洲嘅杯，譬如嗰陣時，我好記得佢對西班牙嗰場，譬如經都分析過係，即係到底打緊乜嘢咧？法國，到底佢係進攻啊，定係守啊？唔撚知打乜撚嘢，根本就係、是。咁我成日喺度諗一個問題就係、是，另一方面就係頭先阿傑斯講啊，對住啲大牌你又唔撚夠姜，唔撚用。但係你對今年你對 U21冠軍嚟嘅大佬， 係啊， 屌你咩？有好多人你真係喐你咪喐你嘅屌你。問題係冇一個夠姜啊！而家係震撚住，根本係即係我國民又唔撚撐你，個領隊又。領隊又鎮撚住嗰班大牌，咁你踢乜撚？ 係啊，同埋你譬如話即係你見呢幾年都見到啊，譬如話啦，最出名嘅，譬如納斯利嘅， 好明顯 冇人搞掂佢啊！即係懷仔又多啦，對波又借呢、這個唔同嗰個唔啱碼，即係入邊嗰個 dressing room 嘅氣氛係好差嘅。 分黨分派分 黨係啊，好離曬譜啊！咁同埋咧，同埋都仲有一個原因嘅，仲有原因都可以探討嘅，就係你見到佢嗰、那個球員係多嘅。我哋頭先數有多好好嘅球員，但係同位置係好多， 係 即係你特別你睇下防中位佢真係 多到爆 爆燈，你睇有卡數就知道啦， 係咯，即係喺曬紐卡數咯，佢就係 喺曬紐卡數，即係如果你冇防中唔喺紐卡數， 係咯，揾。 即係你可以擺一條即係 紐卡素 防中都 紐卡素防線 都 係 都得。最簡單頭先大家好熱烈討論一個問題就係、是、譬如賓斯馬，你唔用佢咪唔用咯？ 係咯。 馬賽嘅基格拿或者退咗昆士伯朗借咗紐卡素尼米啊列米 基拿斯係啊，唔係即係馬賽嗰邊。 其實即係除咗之外，其實仲有兩個都係 O K 嘅前鋒。 係啊， 做咩？ 唔係即係我覺得唔係其實 Giroud 嗰個 Giroud 係應該要用嘅。 係 我試過， 即係如果你 問題你夠唔夠膽唔用賓斯馬咯？ 係啦， 因為你啱提起就基拿斯其實喂講近況係 fit 過賓斯馬多多倍啊， 兩個都 係啊，同埋你見到你同埋覺得即係我覺得其實係有時個領隊係咪可以揾一個位置做翻俾所有球員睇？你勤力好表現，你爭取表現，我俾你入嚟。基拿斯好明顯係想入翻去世界，即係入翻去國家 隊。我講另一個問題就係因為我實在對迪根斯好失望，因為我覺得佢係即係曾經我成一個好長期嘅國家隊領隊隊長啊。佢應該係鎮得住呢班人，但係第一鎮唔住，第二係對住班大牌佢都唔夠姜去做呢啲嘢。根本其實我 再揾另一個領隊嚟咧，都係搞唔掂， 冇乜新意咯。係 啊，因為佢諗住你打防反啦，你打以前做軍師嘅時候，但你又唔係喎，對波真係進主動進攻又唔得，你手又唔得。轉手為攻係慢， 即係我諗啊，上一代嗰扎法國名宿咧，即係轉翻做領隊，都係真係都係爭啲爭啲。 我諗 見到白蘭斯嘅 一個咯， 白蘭斯嘅弱點係臨場嘅調動啊。迪根斯咧， 斯丹 嚇， 斯丹，我諗斯丹教，我諗斯丹教真係真 冇證明啦。但係我想講嘅就係，即係白蘭斯，你就係會睇到佢嘅臨場嗰個應變能力係好差嘅。迪根斯咧就係你發覺永遠佢都係淨係識做防守嘅， 冇錯。 睇到馬賽又係咁樣，嚟到而家。國家隊人咁，即係對波係你贏佢好難嘅，佢老虎蟹都唔輸俾你，佢贏你又好撚難喎。 係啊，你要佢贏都難。 我輸俾你咁樣，輸唔撚到咁啫。 哦哦，你埋嚟寫，你埋嚟寫啊。 係啊， 但係你收我食唔得啊，唔得啊， 射唔出， 射唔出， 係啊，射唔出，係啊，即係係啦，打極都唔 明。係啊， 呢隊波哇可以咁樣贏佢嘅，係啊，即係打極都唔明。 哎呀， 手都遠打到。 係。 OK， 咁啊，法國講完啦，咁啊，其實做頭先講下咧，都提下啦，即係咧，其實好推薦大家啦，即係兩輪嘅世界盃咧，翻睇翻邊場波咧？ 冰島 蘇格蘭對比利時啦，哇！你知唔知睇蘇比利時咧？曾幾何時有一段時間咧，打個3-5-2啊，嗰個三之嘅之過癮咧，就係三隻中堅，跟住然之後咧就。兩個防中啦，費蘭尼就搭啊 Wixo 嘅，好似如果冇記錯，跟住然之後咧，然之後咧前邊咧3-2-3-2應該係打過 ，OK， 哇， 然之後咧3-2之後嗰三個係進攻中場嚟嘅，夏薩特啦，跟住仲有啊美尼利斯啦，仲有迪拜恩啦， 哇， 然之後前邊咧就迪科爾。搭住賓迪基，後尾就賓迪基就搭呢個 Lukaku 等等。我想講一樣嘢咩咧？你頭先聽完我講深水清咧，佢曾幾何時有一段時間係冇閘噶，冇閘噶，三個中堅，兩個防 守， 三個進攻中場，兩個前鋒，哇幾撚爽啊！真係睇呢啲球真係，所以咧欣賞一下呢場波，好過癮。咁啊，佢其實係。玩命啊！不過玩得起喎，即係玩咁樣，因為有佢打緊嗰個陣嗰陣時咧，就你變咗就話蘇格蘭就多咗好多兩邊嘅側翼咯，即係嗰個陣。咁但係真係好 high 啊！即係睇呢隊波，所以本周推介即係重複睇翻 蘇格蘭 對 比利時 喺咸頓公園踢， 係六號嗰陣 係嘛？ 即係再之前，即係上個禮拜五 啊， 上個禮拜五嗰陣。 OK。咁啊，不如休息一陣， 等 下呢節太長喎，唔係啊，下節講埋，下次先再講啦，夠時間。 好， 休息一陣先啦。Believe.